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消息，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9月23号通车，目前车上 WiFi 可以顺利连接，列车内的紧急设备齐全，每节车厢都设有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及紧急手锤。德国研究机构近日宣布，计划在德国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网络犯罪风险。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通报称，造成米兰地区数百人感染军团菌病毒，其病体传播源主要来自冷却塔。北京冬奥组委近日提到，到2022年冬奥会时，北京赛区的13个场馆中将有11个使用北京2008年奥运会遗产。近日，北京通州区正式发布通州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标志着通州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张碧晨2018全新专辑第5弹最新单曲《不给予》将于9月27号零点首发上线。据悉，此次作品首度合作由吴青峰匠心打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去

九六九假日航班，日航班。 最想念的家，最要好的那群挚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放不下的那些人。你有多久没有和他们团聚了呢？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特别节目，我是亚威。中秋来临，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已经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呢？双节怎么过？去旅游还是与家人团聚？无论如何选择，都请收下这份假期指南。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放假安排，中秋节假期是9月22号到24号，其中22号、23号是周末，24号周一补休。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9月29号到30号上班。算下来，中秋加国庆可休10天。如果条件允许、够胆，你可以拼出16天的豪华假期。对于我们广播人来讲是不太可能了。假期刚刚开始，我来给你盘算盘算。若是计划节前拼假，9月25号到30号连续请年休假6天，便可将中秋节3天假期、国�庆7天假连起来，拼出3+6+7的16天豪华版假期。据说已经有人这么休了。既然是放假，当然要说走就走。对于热爱景点游的人来说，最大的好消息莫过于全国314个景区国庆前就要降价了。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消息，截至8月29号，已有21个省区市出台或者已实施发文对外公布157个景区降价或者是免费开放的措施。25个省区市确定了11前拟降价的157个景区名单，合计314个景区中，5A级景区121个，C级景区155个。按降价幅度统计，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30个，降幅在30%度统计，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30个，降幅在30%以上的29个，在20%到30%的48个。景区门票越来越合适，还等什么呢？抓紧去旅游的步伐吧。 出这监狱，我需

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张学友《秋意浓》。秋天容易让人思绪浓厚，每个人的情绪都像含苞待放的秋菊一样，等待着金秋暖阳的照耀。而在这种情绪丰满的季节呢，我们可能会感慨，可能会悲喜。在这个凉爽的秋天，虽然秋燥、秋老虎都来了，但音乐永远是情绪的催化剂，让你快乐。 已经改变，不再像从前。 强烈，城市的边缘，熟悉的背影在眼前，清醒后才深深发现。 969聚焦中网， 欢迎收听969聚焦中网，我是主持人亚威。由16位大满贯冠军、10位前任或现任世界第一领衔参赛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即将在国家网球中心再度上演。作为亚洲顶级的综合性网球赛事，2018中网总奖金再创新高，首次突破1000万美元。其中女子赛事总奖金764万美元，男子赛事总奖金340万美元。中网女子比赛是仅次于大满贯赛的皇冠明珠级赛事，2018年总奖金又大幅加码，在去年638.2万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25万美元，首次突破700万美元。而男子方面，中网是仅次于大满贯和 ATP 1000系列赛的赛事，比赛总奖金也是逐年加价。2018年中网男子赛事总奖金由去年的302.8万美元提升至了340万美元，不仅在 ATP 500赛名列前茅，还有比肩大师赛的支持。而今年中网男子比赛可谓是强手林立，除纳达尔、穆雷、德尔波特罗3位大满贯冠军确认出席之外，兹维列夫、迪米特洛夫、伊斯内尔、丘里奇等好手也都将参与角逐。作为美网后级别最高的男女合赛，每年国庆黄金周，世界各地的顶尖球员都会齐聚北京。那主办方今年也在赛事的举办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以 AI 赋能创新共赢为主题的 SOGO 中国网球公开赛战略合作发布会上， AI 和运动又迎来了一次新的跨界尝试。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正式宣布 SOGO 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唯一指定的翻译技术支持，实现了人工智能与体育运动行业的跨界合作。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的飞速发展，体育赛事领域也逐渐产生了诸多变革。中网公司 CEO 段刚表示，这次 SOGO 与中网的携手，让体育运动赛事借助 AI 技术轻松打破了语言沟通的障碍，这既有助于中网推广及其赛事品牌提升全球影响力，也能帮助来自全世界的球员和球迷们更方便地了解中国。体育竞技是人类自身追求极限的较量，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过程中，离不开各种科学技术的辅助支持，不断引入各种新兴科技，从人工走向智能，赋予了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可能性。这次中网与 SOGO 的人工智能技术达成了跨界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以想象，在未来更多 AI 先进技术的加持下，体育赛事会变得更加魅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火花。今年中网的比赛你要来看看吗？ 是谁在敲打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却不管。你都不管，你别不管。 好友这种缘分，有机会的话还是更敬一杯酒吧。时光已不再是童年时光，我们已不再是少年景致。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让我们珍惜时光吧，把你的那些好朋友叫出来，出来聚一聚，也是给生活增添一丝光彩和乐趣。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 Michael Jackson We Are The World， 相信是很多听友都熟知的经典英文歌曲。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8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年度歌曲、最佳短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流行合作表演四项大奖。最终呢，这首歌为非洲筹集了至少6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虽然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已有了30年，但是呢，听起来依然的温暖迷人。而关于中文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歌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奉献与给予，爱的温暖与深厚。 就为 着同样的期待。 假日航班，假日航班，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晨曦。中秋三天假期，很多人不想出远门，又不想浪费假期。晨曦为您推荐上海周边游，远离熟悉的环境，给自己的大脑放个假。那么上海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首先带你来到西塘。西塘水乡自有一种清灵脱俗的意志和风韵，且不说可以与当地人一起上船捕鱼，当夜幕初降时，泛舟河上，船舱外女子歌喉轻展，宛然有复古之风。西塘呢有三大特别看点，第一，西塘三多水乡，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于世。第二呢，就是石皮弄西塘西街的尽头，有一条狭窄的弄堂，这就是西塘最有名的石皮弄，有江南第一弄的称号。那么第三就是烟雨长廊，西塘的雨廊是江南水乡中独一无二的建筑，所谓雨廊其实就是带顶的街。接下来为你推荐的是同里，苏州城和同里镇坐车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可是繁华的城市和通幽的小镇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同里呢有两大特别看点，第一，退思园，2000年11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使这座私家园林如一夜惊染，成为江南古镇的唯一。第二个呢，就是崇本堂江南婚俗馆，它分为喜堂和寿堂，在这里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江南婚庆习俗，别有一番滋味。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晨曦，告别熟悉的环境，带上家人去上海周边感受别样的中秋文化吧。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